It's 9 p.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英语单词中的多彩中国，双语绘本里的世界万象，这里是小鬼当家，让我们一起聆听新时代青春的声音。 Welcome to Kiss Club. 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外语广播小鬼当家，我是 Peter。 春眠不觉晓是唐代诗人孟浩然的代表作《春晓》中的一句，大意呢是春天的夜晚一直睡得非常的香甜，不知不觉就睡到了天亮。好，那么接下来让我们听听91 Reading 英文阅读网王子睿同学给我们带来的中英文诗朗诵《春眠不觉晓》。首先进入到今天的第一个板块，新时代青春的声音。 新时代青春的声音， Voice of Chinese Young Generation for the New Era。 大家好，我的名字是王子睿，今年10岁，我要带给大家的节目是春晓 Spring Morning。 春眠不觉晓， This spring morning in bed I'm lying， 处处闻啼鸟， Not to awake till birds are crying。夜来风雨声 ，After one night of wind and showers， 花落知多少 ？How many are the fallen flowers？ 谢谢大家。 收音机旁的同学，如果你在朗诵、阅读、演讲等方面有一定才艺的话，我们非常欢迎大家能够把作品发给我们，那么大家就有机会呢听到自己的声音出现在电波中。如果想参与我们节目的话，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夜色未来星或者北京外语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了解具体的音频录制和上传要求。昨天我们讲到皇帝来到雷祖的部落，他惊奇地发现啊，每一个家里都养着虫子。皇帝呢非常的惊讶，雷祖如何把这个虫子介绍给皇帝的呢？好，那么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第二个板块，魅力中国 Amazing China。 魅力中国 Amazing China。 雷祖啊在他的手上放了一只蚕，问皇帝哈是否认识。皇帝呢摇摇头说不认识。雷祖 took one silkworm on her palmPalm, 这个是 P-A-L-M, and asked the emperor whether he knew this worm. He said no. 雷祖说呢，他是呢蚕，同时啊，他撩起哈衣服的一角，问他是否知道这衣服的面料。皇帝呢又摇了摇头。It's a silkworm, but domesticated, 或者呢 but tamed, said 雷祖。他是呢蚕，同时呢他呢是被家养的这个蚕哈，因此呢用了这个词呢叫 domesticated。 这个词呢其实跟我们昨天讲的那个 tame T-A-M-E 呢是一样的，表示可以经过这个驯化呀可以家养的这么一个动物，用这个词 domesticated 给大家拼一下 D-O-M-E-S-T-I-C-A-T-E domesticated。 其实啊 domesticated 这个词和 domestic 这个词它们是一个同源词哈，Domesticate 是一个动词，表示进行驯养，能够家庭饲养。Domestic 表示家庭的，家里面的，国内的。如果大家觉得这个词有些难的话呢，可以换成这个 tame 啊来替换。She picked up a corner piece of her dress. 她呢拾起自己衣服的一角 ，and asked whether he knew the cloth. 这里面用这个词是 cloth， 而不是这 clothes。clothes 画的话呢后面是 es， 它表示呢是指我们的衣服，而这个 cloth C-L-O-T-H 是指呢我们说一个面料，我们说这个桌布呢用的是 table cloth 而不能说是 table cloth， 所以同学们一定要小心了。 The emperor shook his head again， 又一次呢摇了摇头哈、啊、shook his head again。 那么雷祖呢继续呢介绍到呢，它是呢由蚕茧呢这个丝制成的，所以说呢我们称之为丝绸。 It's made from cocoon fiber spun by this kind of silkworm. spin 这个词，我用它的过去分词 spun by 啊，这个 something is spun by 表示说由什么什么吐出来制成的一个什么东西，而这里面呢讲到的是 silk worm 啊，这个蚕吐出来这个丝做成的 ，and we call it fiber silk， 或者说呢我们叫做这个 silk。介绍完之后啊，雷祖呢突然喊道：“孩子们哈、啊，向我们尊贵的客人献上我们的礼物 ，Children。” Present our gifts to our honored guest. 这个客人前面加了一个 honored guest， 表示说这个尊贵的客人 honored. 那么这词呢，我们往往用在呢一些演讲的时候啊，对一些客人啊、老师啊，特别是说评委等等啊，会用这个词 honor 这个词哈、啊，表示非常尊敬的评委、尊敬的来宾等等，用这个词来进行表示自己的敬意。雷祖 called out in a clear and loud voice， 腰里面系着花鼓，大约呢100多个女孩从树林里面跑了出来，每一个人都拖着两条长长的这个丝带。当五颜六色的丝带呢在阳光下闪闪发光的时候呢，100多个女孩呢欢呼雀跃。With a row of waist drum， 腰这个怎么会 waist 后面这个鼓呢 drum。D-R-U-M 合到一起呢腰鼓，他们记得腰鼓哈。 About 100 girls run out from the woods， 树林里面跑了出来， Each of them dragging 2 long silk ribbon， 每一个人都拖着哈非常长的这个丝带。这个拖这个词我们讲过 drag， D-R-A-G 哈。 They cheered and danced， 他们又欢呼又跳舞哈。 Cheer and dance while the colorful silk ribbon glitteredin the sunshine， 在阳光当中发出耀眼的这个光芒，这 glitter 这个词 G-L-I-T-T-E-R 这个词啊 glitter 呢往往是指一些金属啊，特别呢是指我们说这黄金啊，在阳光下呢闪闪发光啊 glitter， 而这里面指的是呢丝绸在阳光下呢非常的耀眼 glitter in the sunshine。 然后呢一个拿着一捆丝绸的女孩跑向雷祖，她拿起这捆丝绸，她呢是指雷祖，摇了一摇啊，那是一件金色的斗篷，又一抖，斗篷呢落在了皇帝的肩上，那么作为礼物哈、啊，给皇帝呢一个金色的斗篷。 Then a girl holding a bundle of light silk ran towards 雷祖who took the bundle of silk and shook it. 布料哈，它的一个量词呢用的是 bundle， B-U-N-D-L-E， bundle 一捆儿哈。同时啊这个 bundle 也可以指的报纸哈，一捆儿报纸哈，用这个线呢在外面绑好，也用这是 a bundle of newspaper。 所以同学们接下来表示说布啊还有纸呢，它的一捆儿用这个词 bundle。 雷祖呢拿到这捆儿丝绸之后呢又轻轻的摇，它是一个 golden cloak， golden 啊，金色的斗篷。 With another shake the cloak fell over the yellow emperor's shoulder， 落在了皇帝的肩膀上。通过第一次会面，皇帝对雷祖呢充满了好感哈。第二天哈，那么皇帝呢就派了一名特使向雷祖求婚，雷祖呢答应了皇帝的求婚。结婚之后，这两个部落的合二为一了。 Full of admiration for 雷祖 and her tribe， 充满了羡慕啊！这里面这个词羡慕，我们学过它的动词呢 admire， A D M I R E 是个动词，而今天呢是一个名词啊，对一个人充满了羡慕呢是 full of admiration。 同时啊，同学们注意一下它的发音，从原来的 admire 变成了 admiration 啊，重音发生了变化。And her tribe, the emperor sent an envoy， 派了一个特使 the next day to propose to 雷祖。求婚这个词啊，我们记下来 propose， P-R-O-P-O-S-E。 那么这个词啊，平时呢是指呢我们说在开会的时候呢我们有一个提议，谁谁谁 propose something， 在这种情况下呢只能翻译成一个人的提议，一个人的提案。但是说如果说男女之间一方对另一方好感哈，那么一般呢都是男方向女方呢进行一个求婚，会用这个是 propose to somebody 哈。同学们记下来， the two tribe then merged， 两个部落合到一起了哈， M-E-R-G-E 合并啊，合到一起。那么这个 merge 呢它可以指公司的一个合并哈， two companies merged. 那么另外呢，我们在开车的时候一定要小心，如果说在开车的路途当中看到有一个很大的路牌，上面写着 road merge ahead， 它表示说路呢在前面可能会变小变窄，因为呢可能从原来的三排路呢变成了两排哈。皇帝呢从雷祖那儿学会了如何养蚕，他们一起呢摘桑叶照顾的这个桑蚕，那么直到他们变成了飞蛾飞向天空。 The emperor learned how to raise silkworm from 雷祖，养饲养 raise R-A-I-S-E raise raise 这个词啊，大家很早很早以前都学过哈，它作为实义动词哈，表示说举起一个东西啊， raise something 啊， raise your hand 把手举起来。但是 raise 这个词还有其他的一些稍微有一定难度的意思，比如说今天讲到 raise animal 啊，比如饲养一些动物，同时啊也可以指呢养孩子 raise children 啊，养孩子用这个词。而今天我们是指呢养这个蚕啊 raise silkworm。 They pick mulberry leaves together， 他们呢一起呢摘这个树叶。 And look after the silkwormUntil they turn into moth flying into sky. 蚕呢到一定阶段呢会变成一个 moth 啊，变成一个飞蛾，然后呢飞向天空， M-O-T-H。 另外啊在村子里面啊，他们立起了一个大锅，雷祖让他的村民啊一起来煮蚕茧，然后呢把生的这个丝绸收集起来织成漂亮的丝布。 A big pot was set up in the village.一个大锅哈，立起来一个大锅。 And 雷祖 led her people to boil the cocoon 蚕茧啊，给它煮一下哈， boil the cocoon and gather a raw silk 变成了一个生的这么一个丝绸， which was then woven into beautiful silk cloth， 然后呢进行再一次的加工，变成漂亮的美丽的一个丝布。那么之后呢，雷祖的部落和皇帝的部落呢合到一起，刚才我们讲到了哈，那么他们一起呢向东迁徙。雷祖 led her tribe to join Yellow Emperor's people in their migration east， 他的方向是呢 migration east。 上一期我们讲过这个词 migration， 表示移动移民， M-I-G-R-A-T-I-O-N 哈，migration east。 那么呢也可以说呢 migration eastward 哈，那么有一个指向这个词 eastward。 雷祖在不同的地方就教人们如何呢饲养蚕，如何呢纺这个丝绸，因此越来越多的部落掌握了这个工艺。 On the way 雷祖 taught people in different regions 啊，不同的区域不同的地方，那么也可以换成 different place 啊， different places how to rear silkworm and spin silk。 哎，同学们注意一下，看看这里面这个养呢没有用刚才我们讲到这个 raise 这个词，而用另外一个词叫 rear R-E-A-R， 也表示这个饲养的意思，同时呢它也可以指呢养孩子哈，比如说把孩子抚养成人也用这个词 rear 这个词 rear children。同时啊同学们记一下，这个 rear 这个词啊还可以使一个名词表示后面，比如说开车的一个后视镜叫 rear mirror， rear mirror。 同时呢还教人们如何 spin silk 来纺成丝绸， therefore more 或者 hence H-E-N-C 哈，因此啊 more and more tribes master the process， 越来越多的部落掌握了如何 rear silkworm 以及呢 spin silk 啊，如何呢养这个蚕以及呢纺织成我们的漂亮的丝绸出来。好，那么接下来我们把刚才的内容给大家再朗读一遍。雷祖 took one silkworm on her palm and asked the emperor whether he knew this worm. He said no. It is a silkworm, but domesticated, said 雷祖。She picked up a corner piece of her dress and asked whether he knew the cloth. The emperor shook his head again. It is made from cocoon fiber spun by this kind of silkworm, but we call this fiber silk, said Lei Zu. Children, present our gifts to our honored guest, Lei Zu called out in a clear and loud voice. With a row of waist drums, about 100 girls ran out from the woods,each of them dragging two long silk ribbons. They cheer and dance while the colorful silk ribbon glitter in the sunshine. Then a girl holding a bundle of light silk ran towards Lei Zu, who took the bundle of silk and shook it. It was a golden cloak. With another shake, the cloak fell over Yellow Emperor's shoulders. Full of admiration for Lei Su and her tribe, the emperor sent an envoy next day to propose to Lei Su. The two tribes then merged. The emperor learned how to raise silkworm from Lei Su. They pick mulberry leaves together and look after the silkworm until they turn into moths flying into the sky. A big pot was set up in the village, and Lei Su led her people to boil the cocoon and gather the new silk, which was then woven into beautiful silk cloth. Lei Su led her tribe to join the Yellow Emperor's people in their migration east. On the way, Lei Su taught people in different regions how to rear silkworm and spin silk. Hence, more and more tribes master the process.下一个板块是我们的英语绘本故事时间，一边听故事一边学英语。 I am Jason, 我是 Jason 老师。Today we are going to read a new story about a little girl. 今天啊Jason 老师要跟大家分享一本非常有趣的故事书，这本书是关于一个小女孩的。 Her name is Sally， 她的名字呢叫做 Sally。 这个小女孩啊与其他人不一样，她走在进城路上的时候，你会发现她是倒立着向后走的，而且在这一路上啊，她还遇到了很多个有趣的小动物呢。 What happened in the story? Do you want to know that? Okay.Now let's read the story together. Are you ready? 1, 2, 3, go! The title of this book is Silly Sally. 那今天 Jason 老师要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就是倒立着走路的小女孩 Sally by Audrey Wood, 是由奥德利·伍德小姐写的。那这本故事书啊特别有名，因为啊奥德利·伍德小姐是世界著名的韵文大师，所以呢今天这次老师会把故事读两次，第一次用全英文来读，而第二次呢这次老师会给大家解释在故事当中发生了什么事情，好吗？ Are you ready? 1, 2, 3, go! Silly Sally went to town, walking backwards upside down. On the way she met a pig, a silly pig. They danced a jig.Silly Sally went to town, dancing backwards upside down. On the way, she met a dog, a silly dog. Woof, woof! They played leapfrog. Silly Sally went to town, leaping backwards upside down. On the way, she met a loon, a silly loon. They sang a tune.Silly Sally went to town, singing backwards upside down. On the way, she met a sheep, a silly sheep. They fell asleep. Now, how did Sally get to town? Sleeping backwards upside down? Along came Natty Buttercup, walking forwards right side up.He tickled the pig, who danced a jig. He tickled the dog, who played leapfrog. He tickled the loon, who sang a tune. He tickled the sheep, who fell asleep. He tickled Sally, who woke right up. She tickled Natty Buttercup. Ha ha.And that's how Sally got to town, walking backwards upside down. The end. Wow, it is a very interesting story, right? 你快看呢，这里面包含了很多很多的韵律词。 那这次老师这一次啊，再来为大家朗读这个故事，然后解释一下故事里面到底在说什么呢？ Are you ready? 1, 2, 3, go!The title of this book is Silly Sally. 那这本故事书的名字叫做倒立着走的女孩 Sally. Silly Sally went to town, walking backwards upside down. 快看呢，这是小傻瓜 Sally， 他要进城去。可是呢，他却是倒立着走，而且啊，倒立着向后走呢。On the way, she met a pig, a silly pig. They danced a jig. 那在他进城的路上啊，他遇到了一头猪，这是一头小笨猪。他们在一起啊，跳了一支牛牛舞。Silly Sally went to town, dancing backwards, upside down. 快看呢，我们的小傻瓜 Sally 呀，她要进城去，可是呢，她却倒立着走，而且是边倒立着边跳舞，向后走。On the way, she met a dog, a silly dog. They played leapfrog.那在他进城的路上呢，他看到了一只小狗，这是一只小笨狗。他们一直在玩青蛙跳。叮叮叮。Silly Sally went to town, leaping backwards, upside down. 快看呐，小傻瓜莎莉要进城去。他倒立着走，而且呀，倒立着边跳边向后走。On the way, she met a loon, a silly loon. 那在她去城里的路上呢，她见到了一只浅鸟，一只呆呆的浅鸟。They sang a tune. 他们一起哼着小调。Silly Sally went to town, singing backwards, upside down.那小傻瓜莎莉要进城去，她倒立着走，而且呀，边倒立着边唱歌，向后走。On the way, she met a sheep, a silly sheep. They fell asleep. 那么在莎莉进城的路上啊，她遇见了一只羊，一只小傻羊。那他们呢，一起睡起了大觉。Now.How did Sally get to town? Sleeping backwards, upside down? 可是现在你快看呢，小猪、小狗、小羊，还有浅鸟，还有莎莉，他们一起都倒立着睡起了大觉来。倒立着睡觉，那怎么进城去啊？Along came Neddy Buttercup, walking forwards, right side up.这个时候来了一个小男孩 Neddy， 他是正着往前走的，这可不错。He tickled the pig who danced a jig. 他给那只跳牛牛舞的猪啊挠痒痒。He tickled the dog who played leapfrog. 他给那个玩青蛙跳的小狗狗挠痒痒。He tickled the loon who sang a tune.他给那只哼着小调的浅鸟挠痒痒。He tickled the sheep who fell asleep. 他给那只睡大觉的小羊挠痒痒。He tickled Sally who woke right up. 他也去给正在睡大觉的 Sally 挠痒痒。这个时候 Sally 立刻就醒了。She tickledNeddy Buttercup. 而这个时候的 Sally 干嘛呢？她在给小男孩 Neddy 挠痒痒呢。而这个时候的 Sally 呀、还是直立的吗？不是了，她倒立过来了。And that's how Sally got to town. 这就是 Sally 进城的方式。你快看呢，小羊、小狗、小猪、Neddy 还有浅鸟。还有 Sally， 他们都是倒立着向后走，他们就这样进城了。Walking backwards, upside down， 没错，就是倒立着向后走。在他的影响之下，全镇子的所有人都倒立着向后走了。Wow, the end。这可真是一个生动有趣的小故事啊。在这个小故事当中，我们不但能够学会一些押韵词，而且我相信还有一句话会一直萦绕在我们的耳边，那就是 Silly Sally went to town, walking backwards upside down.